小爱在妈妈的要求下进入了一所高中夜校就读，和日校桌友敏敏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，甚至开始互换校服翘课。 渐渐的，小爱开始无法抛弃日校光环，开始编织了无数的谎言。 你是敏敏的同班同学， 干嘛跟你说？你要追人家先过我这一关哎。 当真相慢慢浮出水面，小爱又该如何面对呢？ 马上去到狗神的 NY 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电影首映礼邀请钱。抢先到电影院观赏由庄景生执导、陈妍霏、向杰如、邱以泰主演的台湾校园电影《夜校女生》。 详情和规矩的浏览狗神的 NY 3月27号《夜校女生》，陪你走进电影院，一起感受热血青春。